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今年国庆日的烟花汇演将暂停一年。 海事处是不可能是所谓自把自为的，在制度上他做完调查要将报告交给局方，要交给我。 如果是有发觉是有部门的同事是有违反公务员那个规则的话，那我们会采取跟进的行动的。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经翰、黎则粉。 早晨，早晨， 早晨啊，各位听众！ 哇，我电话有心机听几个人，自己会响啊！我电话几好嘢啊，即将个电话校做 D100 咧，就随时会响嘅。咁嗱，而家大家听紧嘅系呢个叫《风波里的茶杯》。啊，就通过呢个互联网啊进行咧环球广播，咁亦都通过呢个一传媒嘅啊网页咧进行视像环球广播。不过今日咧呢个一传媒嘅网页咧，今朝早最热门嘅新闻系咩咧？抽起晒所有广告，抽起晒所有啊呢、这个动新闻，你估播咩？ 播咩啊？ 你谂下有咩咁重要嘅嘢？在香港嚟，一传媒将佢哋嗰个视像， 佢哋自己好似有个 debate 就系咁，即系 关系啦。 我冇睇呢个， 就好似鸭仔啊。 哦，嗰只鸭仔啊。 今日会咧，一传媒呢、這个。 琴日有预演喎，琴日。 唔系啊，佢已经拖出嚟嘅只鸭仔咧，原来咁啊，佢拖到去，我成日咧就想睇只鸭仔游水啊嘛。但原来唔系噶，佢要拖到去目的地，即系认为摆边个位啦，先至崩起。我谂住应该崩咗气咧，拉住行咁啊，好过瘾啊嘛！由呢个一路行过条大桥啊，咁一路行到尖沙咀咁啊，谂住原来唔系噶，净系拉块板噶咋，即系载住嗰个扁咗个鸭仔。 但系琴日其实喺海运已经可以走去睇嗰啲，即系佢有好多细嘅鸭，即系点样先可以睇已经系。 咁啊，原来今日咧就只鸭仔系最紧要嘅啊，因为有鸭仔直播咧，所以我哋冇视像广播系嘛。是啊，冇啊，所以啲我哋啲 cameraman 都走晒啦。今日咧就冇环球视像广播嘅，因为你嘅 Q 仔 系嘛，阿肥佬拉登我， 唔系 俾个露面， 因为惊你整烂，因为你太靓仔啊，惊你整烂 机啊。你明唔明？我啊觉得点解咧？即系五月咧只鸭仔，喂讲真，呢、這个真系群众心理。其实呢排你咁死郁闷啊，即系闷政治啊、社会啊、民生各方面都系。突然之间睇翻啲开心嘅嘢咧。我谂个人都想啦，系咪？ 咁啊， 肥佬咧有呢个市场触觉，真系有 marketing sense 啦。 即系嗰阵睇下。 Q 仔嗱，今日咧就阿 Q 仔黎则芬咧就做替工，阿林毓华就搬屋。嗱，本来今日我哋安排咗咧，其实我哋第日搬翻去数码港咧，我哋所有节目都有视像嘅。本来今日安排咗就影阿林毓华搬屋噶。所以啊， 有冇睇啫？ 唔系，即系我哋试咗部嘢啊，咁啊揾啊揾啊，所以今日黄世泽去咗屋企噶，咁啊用我哋嗰部视像环球视像电话咧，咁啊可以同阿林毓华喺佢搬紧屋嘅屋企嘅一齐做节目试一试噶。点解？因为今日只鸭仔咧又要 但入侵佢私隐喎。 唔系佢林毓华狠啊嘛，咩叫私隐啫？我最憎人就讲私隐噶啦。 你唔知屋企收埋啲乜嘢？ 咪人哋狠就得噶啦。喂，有啲人喺屋企跳脱衣舞都俾你影噶啦，有乜所谓啫？呢个世界就私隐系咩叫私隐咧？就你自己 即系可以买嘅就唔系私隐啦。 你自己愿意公开嘅就唔系私隐啦。咁啊，我哋听日再试过啦。因为听日咧就我就唔做节目啊嘛。 即系影你屋企。 我喺屋企坐喺度同我哋讲嘢咯，试下咯，咪将来我哋系可以全世界好似 CNN 咁啊。 咁即系唔使 office 其实 系唔使噶， 喺屋企做得啦已经。 但系你好似话想移民啊嘛，你移民咗去多伦多嗰时候可以一齐做节目噶，仍然。咪将来我哋系 multi screen 嘅，即系可以喺譬如阿思华喺澳洲， 系 Q仔在多倫多，我當你移民，黃世澤在印度尼西亞或者回到印尼，他一起做的，我們那裡會有6個直播室的。 很期待搬回去的，不過現在仍然是寄人離下，不過一會兒仍然有回去，不是17號搬嗎？不搬得了，現在7月1號了，就不行了，7月1號了，要裝修有問題，不是啊，你裝修那裡一個問題，因為直播室的問題，另外一件事就是那些裝備，那些器材，要訂量好月的，他們特意選7月1號回歸，慶祝回歸。 一定去擺街站，擺街站，我們一定去擺街站，監警會那天開了昨天，我忘記了前天開會，昨天公眾假期開了公開會，跟警方開了公開會議，我們主席也好，翟兆棠真是一個很好的主席，他直情表態說警方 在遊行不容許設立街站是不合理的，但如果跟法官最新判了黃毓民、陳偉耀的單案，其實今天七一遊行隨時拘捕，那個法官他喜歡做什麼都可以，隨時拘捕，公民抗命，我們不需要跟他說那麼多話，所以我都說，但我認為他的解讀那個是不是合法遊行有問題，現在玉敏上訴嘛。 游行就游行，你批准了游行就游行，你現在嘉年華會有路線的嗎？我現在質疑理論上，其實警方是不是有權批准，即是警方根據現在的條例，只不過是需要7日前不反對通知書而已，而且現在實時的，其實不用的，很多時候都不用，例如你上個星期五，工人行上去都沒有申請的，你要申請了才，但是他給不給你是另外一回事，就不需要理他的。 還有一件事，那次玉敏的案件很簡單，他們走走走，有班人說要走去政府總部，即是禮賓府，你如果警方開路的，警方的責任就是facilitate，去協助，維持秩序，如果你容許那班示威者走上去禮賓府就沒事了。 就是走不到去禮賓府才衝了出去那個電車路，但不是今年元旦遊行，去年或者前年七一，通常警方知道你準備想走去哪裏，他塞住路，他上禮賓府就塞住路，昨天也是，他自己塞住花園道，不是報紙有說，前年玉敏那件事也是，他們自己在金鐘整個布袋塞住不准過，變成阻塞交通，其實是警方嘛。 昨天也有啦，昨天那個遊行說警方延遲去出發嘛，大細超嘛，因為有愛國愛港的組織又去遊行嘛，他就先放行工聯會，上午先放行那些愛國愛港那些先行，然後才到職工民那些行，現在不是說大細超咯，說大細超就多餘啦，這個政府不單是親疏有別， 當時大家批評真是任權親疏有別，這個政府就沒有疏的，你親疏有別，解法就是親的，我跟你親的就請多勝先一點，你買豬肉，搭個豬骨給你，你跟以前嬸去街市買豬肉跟豬肉佬好聊一點的，就斬多兩塊， 靚女多數大塊， 豬肉也買豬骨也搭多塊，但疏呢，沒有，我不騙你， 你買一雞我比較16兩你咯，你親的就比較18兩你咯，但現在這個梁振英做了特首之後呢，是親疏無別，只有親就沒有疏。他全部是選擇性執法，選擇性司法，選擇性立法。即是以前我試過，當年我去買燒，你不知道我當年怎樣慘法，我當年那間70年代初期，我移民去滿地可，我在滿地可很辛苦才去唐人街買燒鴨， 买一只烧鸭排长龙，你知不知零下十几二十度，站在那间叫，我还记得那间叫合窝，合窝，排队排，冻到铁铁震，排了半个钟头，轮到我了，我看着还有一只烧鸭，他不卖给我，因为我不懂那台山话，这个就是梁振英，你明白吗？ 这个今天《苹果日报》啦。 五一勞動職工人大團結，警方被指口袋工聯會刁難職工民，不拘捕你算夠運。工聯會昨天由行到政府總部，警方高峰期有2600人，沿途開放兩條行車線。到下午職工民發起的遊行， 警方高峰期有3700人，多工聯會超過1000人，但只給一條行車線。 於是李卓人批評警方親疏有別，拖慢遊行，阻礙交通。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這個警方其實很不妥的工聯會？ 因為大家都聲稱5000人， 他就說工聯會只有2600人， 職工民就3700人， 即是工聯會報大數勁一點。沒辦法，你的問題就是因為警方想幫他，幫不下手。 看到你小貓三四隻，大家都說3700，那波5200。到了下午本來警方想說2600，但看到他太多人了，就覺得李卓人次次都報小數。你當年李卓人七一遊行有100萬人，他就說50萬人，所以昨天分鐘有1萬人，李卓人就說5000人。 警方不好意思說2600，不是，今天被左報督他，左報我看到這個《文匯報》就大細超的，他這個遊行只是賣工聯會的，第二版A3裡面全版，後面到這個職工民，他反而就不是賣遊行，就說他請吃套餐，用套餐就騙人去遊行。 工盟有錢請人吃套餐，我都想問李卓人為何不請我一份，大哥，說回這個遊行，其實有一件事我經常都覺得很諷刺，你工聯會有什麼行？你是執政黨來的，你有沒有聽過全世界執政黨上街的？你有什麼就關門跟梁振英說，尤其是鄭耀棠，梁振英入閘都是全靠工聯會的。是啊， 其實在這個回歸之後，工聯會就已經做了行政會議成員，所有有關勞工政策他有份定的。 那你走什麼街？ 我經常覺得做戲的，我現在有幾個人上街我很反感的， 尤其是工會組織，一個工聯會， 你朝廷有人好做官， 你關門跟梁振英說就行了，你用什麼上街？ 執政黨上街就放天下之大謬， 第二個人上街就是那個SOCO 那個社區組織協會，因為現在何喜華已經做了超級糧粉了，他是扶貧委員會，隨時打個電話梁振英衝過來要聽，所以我經常呼籲大家有錢都不要捐給他，最近拿了1000多萬，鄭家常給了1000多萬，你記不記得你當年選立法會的時候，在樂富 我問的是陳婉嫻想出來選，我說你們工聯會97年之後其實已經代表入了行政會成員，但為何97回歸之後現在這個勞工的工作狀況和條件越來越差，其實是工聯會有責的，這個鄭耀棠是不是做了這個工賊，就給他富貴工賊，這班人是你想想梁富華選不到，送他英國讀書， 翻了來之後在工聯會做事有司機，這班人全部有司機的，你有沒有聽過工會代表有司機？我的工會好像有，有Teamstar，很厲害的，有保鏢，有保鏢，但Teamstar你知道，當年FBI胡佛眼中釘就是這個Teamstar，就跟Teamstar的工會頭頭作對，兩個鬥差死的，大哥，你香港的工聯會 李卓人就沒有司機的，我知道，你想想李卓人都是大工會的頭頭，又是立法會議員，但陳婉嫻那些全部有司機，王國興那些全部有司機的，很厲害的。為什麼本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應 啊，小 Q 讲 你又不要學你的老爸的壞事,你入民建聯啦,入黎質份,幾十年的老社運老手,兒子都入了民建聯,跟老爸劃清界線,立刻飛黃騰達,沒有副局長做得那麼慘啊,我們的孫又起碼有AM車坐下,不是好像假公仔才不行嗎? 和老爸找我孫,我老爸只抱著兒子上班,有親戚,有親子人 陶錦山是律師,哪裡做啊,他都全日,立法會一人,現在就全日臭仔 梁耀忠已經是超級涼粉,是人都知道,不過很多人不知道,是我們知道的,但最諷刺的是今年的五一勞動節,其實有些來,最多人上街,因為多了很多其實不是工人,可能是學生、民眾去支持,因為有個馬來工人罷工第35天,還有不好天,如果昨天好天,過萬人,昨天分分鐘有一萬人,警方都很公道,他說他講得出說有3000七人。 是維園出發,你記住,只是說維園出發,中途插入,你只是那班支持碼頭罷工的那幾千人,特別多是普通市民,所以昨天分分鐘接近1萬人,所以很諷刺,比如工聯會遊行,為什麼對碼頭工人這件事完全不止一次,今天更相反,如果你看左報 兩份報紙的社論和新聞裏面都是批評這個碼頭工人罷工,還有做大和黃那個 你看了先,看清楚,這個馬德夫說什麼呢?這個今次出面向馬頭工人和職工文化部的馬德夫是和記黃埔港口集團HPH的MD,即是大班啦,批文革式的標語,你這裡有很厲害的,掌管和黃碼頭和黃集團在全世界26個國家,總共25、52個港口的運作,蕭錫人士透露馬德夫才是指揮之方,今次對抗今次工潮的幕後大佬。 韓國國際貨櫃碼頭HIT的董事總經理嚴女輝只是馬前卒 這些是錯的,《蘋果日報》這個報導是錯的,流料來的,為什麼呢?這次整個公運的總指揮就叫李澤巨,何止輪到馬德富,而這個嚴女輝就是李澤巨的頭馬,大哥嚴女輝,HIT這件事,碰一下都不行,你看老闆臉色是誰照? 李澤巨管,所以這次《蘋果日報》就老貓蕭蘇了,老貓蕭蘇還是給一些面子,馬德夫當然管了全世界的港口,他是大班,肯定是,但吸水是否應該低於霍建寧,當然低於霍建寧,最大粒的出現,最大粒的出聲,就到這個二手才來說,所以你說《蘋果日報》就差了,第一就是李澤巨渣飛, 第二,還有一個叫霍建寧,才輪到你這個叫做馬德富 但問題是HIT整件事,搞對抗,除了李澤巨在背後之外,最重要是嚴女輝 說回這個馬德富,他就是HIT外判政策的始作俑者 HIT在90年代開始外判 當時這個馬德富就是HIT的總經理 知情人士透露,資方當年先用分期付款這些形式威迫利友司機買了公司拖手車 於是員工由過去作為打工仔 公司直接聘用,變成自僱人士 資方同時成立了幾間外判公司以市場競爭之名借此令各家外判商互相壓價 那你就該死了,香港人就是這樣,不合群 你夾起來更過癮 你叫我去外判給我做老闆 我就打開工,你借錢給我買這輛車 我夾起來了 不要壓價,馬德富 多少錢一車 對,你現在就衰在自己人,打自己人,這就糟糕了。不過這套東西真的學美國人,outsourcing這些是由美國開始先全球都學了招。那麼批評李卓是什麼?批評美國人,李卓是不是用這個文革式的標語,禍港攻擊王宇的李嘉誠,近在李嘉誠的住所和王旗下的零售商店前示威。這個好像不是李卓人做的,反而是很多 青年學生的團體,比如左翼21,社會主義行動之類的東西 他撐賣Video,林毓華做打工那裏叫賣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Video, 所以說這個馬德府未知死的分分鐘現在我們說你 又不是馬英國,馬英國,大家姓馬,馬英國不同,分分鐘是翌日,要你跪玻璃的,所以這個馬德福,有罪,原罪,因為你是外國人,原罪,總之外國人就是外國勢力,很大件事。所以今天最大新聞,Q仔就說了,就是鴨仔。 因為鴨仔真的挺過癮的,看上去就看得開心,顏色又漂亮,第二不單是小孩,我們看上去都覺得開心的。D100大聲台,轉播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早上8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今早录得16.6度，是1917年以来5月份的最低纪录。受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和一度雨带影响，中国东南沿岸普遍天气较凉，同时一度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 日本本州东部海岸发生尼克特制 5.7 级地震，距离首都东京大约200公里。美国地质勘探局说，震源深度大约14.9公里，暂时未知有没有造成伤亡。大围积顺街一间车房凌晨发生火警，消防员到场将火救熄，疏散大约80人，无人受伤。消防相信火警由电线短路引起。一名49岁母亲涉嫌疏忽照顾一对分别7岁同8岁的女，被警方拘捕。凌晨2点几，两名女童的31岁父亲返回上水清河村清显楼的寓所时，发现只有女儿在家，但妻子不在家，于是报警。她的妻子其后回家被捕。敘利亞總統巴沙爾在5.1勞動節公開露面，在首都大馬士革一個公園和電力工人共度節日。官方電視台報導，巴沙爾探訪總統府附近的一個電力站。自敘利亞危機爆發2年多以來，巴沙爾越來越少在公開場合露面，引發部分民眾對巴沙爾政府執政前景的擔憂。巴沙爾在今個月中一次訪問時強調，現時局勢已經較危機開始時好轉，面前的選擇只有勝利。欧洲联赛冠军杯四强次回合，拜仁慕尼克作客3-0大胜巴塞罗那，两回合计拜仁赢7-0，将会在今个月25日的决赛迎战另一支德甲球队多蒙特。首回合落后4球的巴塞罗那，射手美斯因伤缺阵，今场亦未能取得有威胁的攻势。换边之后，拜仁由洛宾的招牌式射门得手，巴塞逼基的摆乌龙，加上汤马士梅拿的头槌，完成大胜。财经消息，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4701点，跌138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3299点，跌29点。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6451点，升21点。天气方面，受一股强烈东北季候风和一道雨带影响，中国东南沿岸普遍天气较凉。本港方面，今早天文台录得16.6度的低温，是自1917年以来5月份的最低纪录。同时，一道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今日早上天气清凉多云，有几阵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两日间中有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 一百大声台每日朝早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D 一百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5月2日星期四的早上，时间来到上午8:04，今朝早又通同大家看看外面最新交通情况的。首先一宗交通意外消息提返大家，牙前围道向返九龙塘方向近呢个喇沙利道有宗交通意外啊，车龙在后面的延文里士道啊。另外由于受到呢个冧树的影响啊，港岛薄扶林道向中环方向近呢个深江盲人院对开一段行车线呢，要暂时全线封闭的。驾驶人士呢去到上述地点留意返现场警方和临时路牌的指示，希望快点搞定。好啦，睇返出面嘅车龙先啦，港岛告示打道过去呢现时改咗广告牌啦，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方向龙尾信和广场，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啦，两边车多管道口，随时要间封㗎。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返中环方向，呢边就唔算多车，只係排返去交易广场啫。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差唔到桥面，另外加士居道过呢去到女童军总会㗎。渡船街天桥向返红磡方向，油麻地停喺场嗰边，至于加士居道向返油麻地呢咩？唔错啊，暂时系畅通嗰只噶吓。新界区狮隧出返九龙方向世界花园，另外大老山隧道出返九龙咧，排返去小沥源嗰边噶吓。嗱，今日就5月2日，哇，真系好特别嘅日子啊！咁除咗有我哋嘅 Q 爷，有我哋嘅特别嘉宾主持之外咧吓，仲有话冲凉鸭啦，晚啲就会去海运大厦嗰边，希望风呢个天气好咧，就会游下水咁啊嘛，大家不妨留意下。咁仲有啊，今日系农历3月23，乜嘢日子啊？天后保诞啊，有个风路。

咩？ 琴日你話 OK 嘛，同你申請咗啦 ，OK permit， 阿通你休息下咁。 唔識教啊，啲後生仔啊。 係點啊點啊點啊！ 老闆話俾你聽，嗱五月一號雖然係 係勞動節， 呢個勞動節係公眾假期，但係我哋咧趁嗰日咧，叫曬啲我哋 D 一百啲最重要嗰啲人翻嚟開會。 我唔重要嘛係。 就討論下啊。即系大家脑震荡啦，倾下何去何从啦。咁跟住我就话阿通你都翻嚟开会啦，你好紧要嘅，你明日之星嚟噶嘛？你就话大妈，我翻嚟我又冇嘢做，我又唔使做呢个咩啊？ 快活人， 快活人啊，又冇交通部，咁我唔翻得唔得？做老板嗰个望下你，跟住就话你任你咯。你咪唔识啫喎！ 我咩啊？我虽然话唔翻嚟咋，喺屋企做 home office 噶， 识啫喎！教下啲后生仔啊，而家打工要抵得谂噶。个老板叫你唔好翻，就要翻。唉，唔系特班，我翻，我翻，我翻。整个心咧，就咒咗你祖宗十八代。 阿通啊，你唔知以前啲有钱佬咧，富豪啦，阿范远希啊，最兴嘅打风落雨就风球啦。你系高层先叫你去屋企开会啊？ 哦，咁样嘅，收到， 即系自己有嗰啲， 即系嗰句咁啦吓。阿通， 所以咧，你就唔识 do。琴日咧，你又要学下系啊呢个阿南哥啊， 哦， 呢个马拉松阿南哥啊， 哦，刘南哥 啊，琴日咧明明咧，我话人哋排队咧， 系 啊五个钟头去买嗰个盒咁嘅 cookie 咧，就真系贱咩啊？贱格系嘛，我系嘛， 系唔好入场啦。 其实就唔应该还贱格，话作贱，就唔应该还贱格嘅。 反贱啦， 系啊，我就要 意思唔同嘅嘢，贱格严重好多， 即系作贱 啦， 作贱。咁琴日我系更正啊，咁我就你知我 系 玩佢两个噶啦，吓我系落个边度还贱格，咁啊刘南哥即刻认啊，我系啊，我系啊咁啊。呢啲识咗， 呢啲咪襟捞咯， 你襟捞啦，系啊，嗱，教学生仔做人啫嘛，你知唔知啊？ 即系以后第日啊，老板话阿通你放假啦，跟住括弧你够胆走咁嗰啲啦。 你今晚放几点啊？ 我今晚通常都系四点零五点啦， 四点零五点走啊？ 系啊系啊系。 咁我几点钟走噶？ 你又好晏下嘅，有时有嘢做就。 几点啊？ 六点钟到啦，有时 你以为咧七八点啊？ 有冇咁夜啊？ 你今晚试下留喺度睇下。 我唔使啦。 通常老板未走，你唔好走啊，通。 喂，好彩你括弧通常啫。好啦好啦，揸紧车各位乘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 一百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D 一百 ，D 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 D 一百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还声于大民。 D 一百属于你 ，D 一百属于我 ，D 一百属于大家嘅。 你每日只是需要付出港币一个六毫四，就可以成为 D 一百会员。 D 一百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 填写表格之后，会员可以以现金、支票存款或者银行柜员机转账，可以将款项直接存入 PL Purposes Limited 的银行户口。户口 number 是汇丰银行848-364-485-838，汇丰银行848-364-485-838。完成之后，在银行入数纸正面写上姓名和电话，将入数纸连同申请表格一起传真去22970121，或者电邮去 CLUB Club

去到一傳媒的互聯網就看到一隻很漂亮的鴨仔 被人吹唱了鴨仔那隻不是嬌仔來的現在唱好聲音誰是嬌仔聽就好像聽到我們的聲音但是一傳媒就蘋果就找了包了阿璇就現場直播拍著鴨仔所以大家打開如果聽我們做節目看著鴨仔都挺開心的不過鴨仔屬於外國勢力不過外國勢力全香港人都歡迎的 是啊這個也是這左部有沒有cover的文匯大哥好像當沒有這個觸覺不過到明天我想都會有大家就看不到我們直播但聽不聽到應該聽到同時看著動新聞 還有鴨仔如果大家想看的都可以看的就拍在海運碼頭那裡說回打工仔懂不懂撈呢這個張炳良肯定不懂撈張炳良是你老友來的好的方面來說他是君子是好人是學者來的如果真的懂得做官如果真的懂得做政治 他一定如果你給我做我就一定大罵廖漢波記者問他你會不會為了這件事道歉但這個海難研究海難的委員會做了一個報告書出來很厚的大哥用了很多蝙蝠南海事處香港未試過的原來香港有豆腐渣工程就在船了大班就是先見之明你一早寫文已經說了其實最大罵是海事處但是你是船官那兩個船長當然有問題因為也有專家報告尤其是海風號他只要保持航線 是沒事的突然間轉彎違反規則一通常撞船的時候大家都要向右駛但怎樣反而沒有向右駛他左右不分都不是的我覺得可能當時的心理狀態就兩個有少少鬥氣一個有東西自己開得很快一個想著我的船比你大就像在馬路撞車硬要打滑撞過去斷開兩段誰知應該不入水進了水 不用兩分鐘沉下去直插下去七十度很簡單的這艘船肯定是有問題的完全不合規格的兩個問題一就沒有了那間隔水房他們有個名字水密倉其實隔水的封了兩個沉得慢慢沉第二樓上的椅子那些椅子就沒有傷好的他怎樣沒有傷好呢因為樓下呢 樓下的樓下船倉那個地板即是那個甲板就是實木他就用有瓦鋼瓦螺絲上去的沒問題因為你實木樓上的椅子是玻璃纖維加上那些人家說的髮布膠他就照用又是有瓦螺絲上去上去就攬不死了 因為你本身他就應該用螺絲帽上去就沒事的但是那個驗船官就認為樓下是不斷樓上是不斷看吧試探找幾張出來好呀好呀沒事那就算了多兒戲這麼隨便那班人不用做事全部海事處現在最好笑還說要自己查自己所以很多年前阿嬌仔你記得今天就被明報踢爆了明報今日就是弄了一宗偵查新聞頭條就是海事處其實以前自己都有一艘船13年前一樣 又是沒有水密倉他自己的船自己查自己那架海事船問題說回張炳良如果張炳良其實張炳良當然是政客我們說他不是政客就抬舉他如果他不是政客他就不會今天做了局長有校長不會做校長又不會做行政會議成員這個當然厲害你想想當年你跟他一起搞會點會點不見你去做局長 你連證座都撈不到我早就做了會點我不是問你跳離會點我不是說你不吃撈我現在沒有說你不吃撈你想想劉乃強就撈了一個 政協之後人大又做過政協又做過然後現在做基本法沒有做人大政協總之非王人大總之飛黃騰達以他這樣的一早懂得看風使理的適時無者就應該發到豬頭餅因為他自己去做一些無可能都被雙機去不過自己做生意差可能都被雙機去初初找我老友 出錢做了一本雜誌累我老友事到怕沒有鴨血那些是小事當時還未做政協還沒做但當時找我老友幫他出錢做雜誌工貿周我打過工然後就去搞這個好像教協那樣搞這個社會優惠店其實他很厲害他抄教協抄教協又是即是做 最初本來哄工聯會落答的 工聯會心想我不懂做嗎工聯會自己開了那就洩了眼彈彈灣仔你記得了問題後來最終都被他拿回基本法委員會很厲害的基本法委員會的委員。還跟你很老友張炳良比他厲害因為張炳良讀書比他多 張炳良是很出身的所以他們不妥張炳良因為張炳良當時是加入港同盟接著就是所以他們有一班人退出他做過立法會議員當年會議會議員有一班人退出包括陳文雄包括劉偉強現在做了這個中央製造的顧問黃卓琪就是憤而退出因為有張炳良帶領會點加入港同盟後來變成民主黨那就吃腦了接著做了民主黨之後拿著民主的招牌又做立法會議員 又做校長又做行政會議員現在還做局長這個肯定很懂得不過人的君子意思就是他不是我和你那些斯文人他不是斯文人他是斯文人我們不是斯文人第二件事他亦都沒有官威很簡單的他只要學一個人他只要學田北辰就可以了很簡單昨天他的下屬來的可以是處長坐在一起開記者會 根本那個人都坐在那裡看文件記者問他道不道歉不道歉如果給我做官確對勻那我告訴你你現在立刻向公眾道歉你不道歉我道歉那你已經拿了分了所以就差了這些又是九流不要做官不懂做官不要做官我覺得張炳良野心很大他主張第三條路分分鐘其實他校長都不做真的做官就想著將來有一天如果真的中央給香港有民主 代表民主派去做特首有機會沒有人選他沒有人選他本來一直如果做校長還有些機器他很壞不壞搭沉船又搭了一架偷工減料的船搭了一架豆腐渣船現在最好笑這個張炳良還說由我去督促海事處去調查海事處失職 你張炳良有什麼資格去領導這個調查你看看昨天那個人不懂不懂另外一回事昨天那個人都不理你他秒你他就欺負你不懂他就秒你你專業官員照那些事情很容易處理好像你所說成立一個獨立的調查委員會或者海事局首先現在找一些外國專家來 有這次的委員會又請外國專家現在都不用請他根本知道什麼事有結果沒有事了已經查完了 根本現在就很簡單應該將報告交給律政司但律政司就聰明袁國強趕快報告未出之前已經拘捕了兩個船長的制旗兩個船長一定有責任因為兩個是司機我舉一個例子那兩個人是司機不遵守交通規例在十字路口撞車但收尾發現一撞車就有整輛車反轉了著火然後研究原來那輛車第一個司機撞車不對 原來發現那個油缸流油的譬如這樣說就沒有逼的油爆了那個油缸然後就沒有逼的撞快一點然後燒死很多人根本車廠有問題好了車又被運輸署驗過運輸署出牌給他剛剛驗完車那你就很簡單你如果這個律政司是公正的 你一早就看到這個報告你就不只是告那兩個船長你那兩個驗船官本身是專業人士那你就專業操守失職刑事失職逢有牌的人都是我們那些有牌的工程師我們個個都有什麼事呢 逢AP好什麼都好 可以被刑事檢控的嘛，你根本就应该律政司现在已经告了海事处那些官的了。第一就告了两个验船的。第二这个处长呢，今天呢，他就是退休，天马蓝呢写得啱的，立即停职啊要去，要立即停职啊，喂做什么？没有什么不需要开什么委员会的，那个结果很清楚的，验船官失职，还有啊。 這間船廠財理船廠很厲害，財理在香港名牌，今天很嚴重。財理其實是香港其中一個名牌，財理的船很受歡迎，玩船的人，以前是香港渡船業，曾經試過是香港一個很重要的，現在都出名的，財理是名牌，現在是整油艇，你回鬼佬懂的，你說財理這樣是人都懂的。問題就是說，你財理當年拿這個職業去的設計都本來在新加坡，你拿這個職業去做這個船， 接著去到海事處的職位不同了，接著又沒有人上船看東西，是這樣以簽，還有很多事沒有人說的一件事，就說很多海事處的官退休是去幫人打工的，你記得有個財理處長嗎，去了順德的，後來被人刷爆了，說他未過冷河，立刻要走，很多人去秘撈的。 即是延后利益，这些全部是延后利益，这件事全部是延后利益，当然是很简单，其实应该查什么，当然你说要查，其实应该查，我觉得应该查律政司，袁国强为什么不告海事处那两个验船官，那些专业人士，只告那两个船长很虾，第二件事我很久之前已经说过，香港根本需要一个运输意外调查局，全世界都有的，欧美国家全部有的。 东南亚国家、亚洲国家、日本有、新加坡有、台湾有 现在香港有什么事呢？ 如果飞机失事，民航处去查， 但民航处本身是一个监管机构， 那你去查什么？ 可能是你疏忽，可能是空中指挥出现疏忽。好了，运输处如果路交通有什么意外，运输处去查，运输处负责验车的嘛。 海事處這次看到了很清楚了，海事處去查，現在最好笑你自己海事處自己都不行，所以我一早在幾年前，不知道2000年幾年，我已經說過要成立一個交通意外運輸局，所以我們昨天大班回報都出過，其實黃世澤都寫過同樣的觀點，2011年 7月27日AM 7315黃世澤寫過，我在2010年9月15日在信報寫過，黃世澤可能抄跑了我的文章，沒所謂，起碼有人知道什麼是好東西，我們可以重溫一下，這些不是馬後炮，我們永遠做事一早就說了出來。 2011年7月27日 黄世澤在AM730写了篇文章， 标题是《铁路事故大搜查总结美日德经验》， 在2011年7月23日 向福州方面行驶的D311-5班次和谐号列车 被D301-班次和谐号列车追撞， 导致多人伤亡的惨剧， 调查工作令到很多人感到愤怒， 於是由美國、德國、日本對鐵路事故處理方法，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獨立有公信力的交通意外事件調查機關對鐵路管理人員施以刑事責任以及巨細無遺，而且向公眾公開的調查報告和文件都是向公眾問責以及提高鐵路安全的重要手段之一。不論美、德、日等國， 负责调查事件的机构都是与铁路经营者分开的，以维持调查的独立性和公信力。 而郑经汉在2010年9月15日信报专栏《真正经》的标题是 成立交通运输意外调查局，刻不容缓。 上月初，一架来往香港和澳门的空中快线的直升机起飞之后发生意外，机件失灵，被迫急降海面。 事发后，机师、副机师和11名乘客都是安全获救， 但是直升机其后翻转在海面，再浮再沉， 失去垂直安定面顶部、尾掌、尾部减速器和相关传动轴， 控制杆和整流罩。 民航处的报告明显没办法令人满意， 因为一宗直升机失事意外调查， 竟然费时超逾一年， 根本不单止没办法令人确知事件真相和意外成因， 更加不可能因此而吸取教训， 总结经验， 防范未来。 现在本港发生意外， 不管海陆空， 都分别交由海事处、 运输处和民航处调查， 他们本身都是监管机构， 难免会出现角色冲突的问题， 就等于自己查自己， 不单止很难查出个理由， 更加难以服众。 目前不少先进国家和地区都已经设立了独立的交通运输调查局， 一旦发生海陆空意外， 就立即展开独立调查。 香港是个开放社会， 民主和公民意识越来越强， 运输处、 海事处和民航处都是监管机构， 因此一旦发生意外， 不适宜全权负责调查， 否则难免有角色冲突之嫌。 所以尽快成立独立运作的交通运输意外调查局， 实在大有必要， 刻不容缓， 政府应该认真考虑。 而在早几天2013年4月26日， 郑经汉在信报写了一篇文章， 标题是《南丫岛海难放生海事处》。 去年国庆烟花汇演落极生悲， 在南丫岛码头附近海面发生两船相撞的惨剧， 死亡人数高达39人， 为有史以来罕见严重的海难。 以梁振英为首的特区政府迅速宣布成立由法官领导独立专责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展开聆讯，向政府提交报告。 两名船长疏忽导致意外固然是主要原因之一，应该要负上刑事责任，但是建造有关船只的船舱偷工减料，不合规格而负责检查船只安全和发出牌照的海事处，更加明显监管不力，疏忽即守，同样需要负上不可推卸的责任。 不过律政司司长袁国强已经急不及待提出检控，矛头单独指向两名船长， 控以误杀39名乘客罪名， 做法异常，同过去的处理手法完全不一样。 袁国强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法处理今次调查结果违反常规， 对公众完全缺乏合理解释， 不禁令人怀疑是不是为理应负责事件的政府部门开脱责任。 首当其冲的应该是海事处， 因为有关验船官明显疏忽即守，监管不力， 而在外国海事处处长肯定会受到检控。 至于负责有关政策的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张炳良亦都难辞其咎， 需要负上最终责任。 不过现在所谓适度有为的政府就不按牌理出牌，章法大乱，甚至罔顾纲纪， 结果将一向以廉洁和工作效率见称的公务员团队弄得疲于奔命，无所适从。面对这样不负责任和不知所谓的特区政府，港人无可奈何，除了自求多福之外，还可以做什么？ D100交通消息，早晨，时间去到早上8:34，这份继续有话通行同大家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嘅。首先跟进翻，早前牙前围到向九龙塘方向近喇沙利道交通意外咧，依然未清噶，车头喺后边嘅联合道啊，塞紧车各位啦，麻烦尽量忍让多一阵啦，唔该吓。 好，港岛区咪告示打道过海咧，现时去到华润大厦，另外东区走廊落洪水加埋落中环咧，排翻到海景大厦嗰边嘅。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咧，两边车多管道口，咪实施紧间封噶啦。咁至于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咧，就去到呢个中山纪念公园，咁啊顺势影响到西隧向中环咧，出口位车多噶吓。 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现时外文村另外加士居道过咧就女童军总会，咁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咧排翻喺油麻地停车场嗰边，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咧龙尾康庄道桥底嘅，新界区狮隧出翻九龙隔田村，另外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咧排翻去石门汇村村嗰边嘅吓。 去年11艦都撞船惨劇的海难调查报告上星期终于出了689个死人样烂伤感推卸责任了。造成咁多伤亡，主要几大因素啦，上层甲板嗰啲凳，哇，求其搵啲窝钉窝落去，梗系死啦，系咪啊？救生衣又唔够，细路仔救生衣亦都唔够，又烂账，系嘛？咁啊，另外仲有嗰个水密门又冇嘅，咁啲水密一沉啊，盖隔篱舱咪就系咁沉沉沉到去咯。喂，海事处啲嘢你马唔马虎啲啊，大佬人命嚟噶嘛？佢乜都唔理噶吓，最惨就系咩咧？即时啊，拘捕两位船长。控以误杀，哇！真系呢啲政府嘢真系啊，做得相当唔错啊，呢样嘢就吓，系咪啊？好啦，今日现时温度18度，相对湿度咧77%，一般监测站咧30至60-55属于中等至偏高，路边监测站咧60至90属于偏高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上天气咧就清凉，多云有几阵雨。 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清劲嘅东风，离岸吹强风噶。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雨噶。如果啱啱出门口，记得要着翻件外套啦。今日真系冻咗好多噶吓。大班哥，系咪有嘢想同我say hello咧？ 有冇听过咩叫官官相卫？ 就系呢啲啦，冇错。 简单嘅啫，即系律政司咧，第一咧，嗱，琴日有单嘢系好唔啱嘅，Q仔。 点解咧？佢唔肯道歉咧，有啲报纸就分析话，因为如果海事处长道咗歉咧，就惊咧要赔偿，要赔偿，就承认咗责任，刑事责任。喂，政府大把钱，系啊，系嘛？你知唔知需要考虑呢样嘢？政府系为人民服务噶嘛？如果你政府因为厌船， 呢个系借口嘅啫， 出现咗一个刑事嘅责任，令到39条人命咁多人受伤咧，你一定要赔噶。 你冇得唔赔噶，因为政府就冇卖保险嘅，咁政府赔有乜问题啫？即系等于大陆啫嘛，啲贪官咁一去澳门输30亿啦，喂，湿湿碎，你香港而家你林郑月娥又话要攞1亿去赈灾赈灾，你我嚟赔俾嗰啲海难啲人好过啦。 系啊，咁简单啫嘛，啱唔啱啊？就中国，你考虑又话梁振英咁叻嘅，照计应该反而系即系喺度可以慷慨一下，咁可以攞到分。 唔系咯，走去话为咗刑责，所以咧为咗呢个民事诉讼咧，就唔去啊， 一定要追究到底。即系所以我话张炳良渣咯，你老友。但系而家咁样做，而家开始我又即系觉得反感啊，因为如果佢而家无端端咧，要系咁样拖几个月咧，有少少系即系想拖淡件事，即系政府想唔认错。丢淡 佢系嘛？ 系咪先？而家你反而第一时间里面有个结论里边，快啲赔俾翻嗰啲。 受难者，如果呢个系为人民服务嘅政府，如果呢个政府好似梁振英当日喺度拉票嗰时，佢自己话揼石仔嗰时咧，啊，佢嗰时话要为人民服务， 乜都得啊，讲到基层啦， 又话即系基层啊嘛，又要解决住咗问题啊嘛， 又话穷家人出身啊，我呢啲好体谅呢啲人嘅， 又讲讲公义啊嘛，而家你睇到佢做咗之后，佢讲咩啊？ 阿志所谓啊， 讲个屁， 系。 讲个屁！而家有佢听众号啊，佢叫我唔好抽水啊，只鸭仔嘅浮咗出嚟啦。哦，千祈唔好抽水啊！啊哈，去可以去抽水。系，而家咧呢个西九有劈屎啊，梁振英可以瞓落去嘅。鸭屎嚟噶，浮咗嗰边，嗰边应该搬到呢个礼宾府。好啦，咁啊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D100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D100，大声台重新出发。D100，Voice to the People，还声于民，还声于民。D100个人防疫小贴士。 确保室内空气流通，维持空调设备嘅良好性能，经常清洗隔尘网。如果环境挤迫，应该打开窗户或者使用抽气扇，改善空气流通嘅情况。D100提提你，做好个人防疫，保卫家人、朋友、香港社会更积极。 1分钟眼康精灵最高清，眼科专科许用南医生。 咩系弱视啊？弱视咧就系嗰只眼睇嘢咧，比正常人咧比较弱啲，睇嘢唔清楚。我哋咧亦都叫个名叫做懒惰眼啦。 弱視常見通常是譬如他有心近視或者兩隻眼度數不相同甚至乎可能他的眼睛有斜視或者其他先天性眼疾都可以導致弱視的。但如果弱視你不理他的話他的小朋友的視力可以嚴重影響他的發展，通常我們都建議小朋友8歲之前應該要檢查一檢看看是不是真的有弱視的情況，因為過了8歲之後視力已經成熟之後就未必可以醫得回的了。所以我們呼籲小朋友或者家長，其實8歲之前應該帶小朋友驗眼，看看會不會有任何弱視或者隱性的眼疾、斜視，希望可以盡快醫治。眼康精靈最高清環節，逢星期一、二、中午12點，開心快活人節目內播出。 開心快活人。 穿山甲的故事，原来呢，在非洲很流行吃穿山甲，穿山甲捉了之后呢，由于它怕，它就会将自己卷成一个波，让你搞不到它。冇人谂会搞穿山甲，大佬。 穿山甲都搞你，你有咩唔搞嘅？Cry，呢个系一个好感人嘅故事，穿山甲的故事。开心快活人，梁继昌、李丽蕊、马小强、梁家权通常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开心到晕，笑到头痕。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今年国庆日的烟花汇演将暂停一年。海事处是不可能所谓自把自为的，在制度上，他做完调查，要将报告交给局方。 要交给我。如果是有发觉是有部门有同事是有违反公务员嗰个规则嘅话咧，咁我哋会采取跟进嘅行动嘅。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主持：郑京翰。 黎則粉8點42分，大家聽緊嘅係大聲台風波啲茶杯。今日節目主持人咧，就除咗我之外咧，就有黎則粉阿Q爺嘅，因為林毓華咧就搬屋。嗱，本來我哋係諗住咧，今日借林毓華搬屋咧，就測試我哋嗰套視像廣播嘅。不過因為《蘋果日報》咧，即係呢個就實地。 就直播呢个鸭仔，但系我而家都有啲失望，因为佢睇唔到只鸭仔，睇唔到鸭仔，不如睇下我哋嗰个。咁有听众话有冇嘢听，有冇嘢睇，系咪咧？我唔知啦。总之就应该就直播只鸭仔。 好似话用电脑听就麻烦啲，即系用手机OK。 用手机唔系我哋冇问题啊，因为苹果 多数都用手机听嘅， 因为苹果只系其中我哋一个平台嚟嘅，因为佢系帮我哋做环球视像啊嘛。 Q仔，我问下你啦，鸭仔有冇得睇啦？今日其实最大家万众瞩目都系嗰只鸭仔嘅啫。嗱，咁啊，开嗰日就好唔开心噶啦。而家咧，你谂下啦，验船嘅出事，啊，lift又出事，啊，啲警察变咗政治工具 ，ICAC 又贪，啊，个专员贪埋一份，啊，唔系，ICAC原来你唔系净系贪个问题。 点解上司叫你走去买鱼蛋，你都会去做？ 喂，佢冇嘢㗎，你呢个汤显明有官威咯。喂，你知唔知当年啊？如果翻鬼佬时代啊，即系殖民地时代， 警务处真唔可以点差。 你翻鬼佬叫你做乜都得啊，叫你铲草㗎。以前。 喂，我哋五六十年就系入边。 你知唔知马纪先合道呢个警务处长以前系叫官邸㗎，收尾就因为俾我踢爆咗啦，咁啊改咗做有必要嘅宿舍啦。

行政會議成員現在還在爬格仔 原來寫稿可以做行政會的組織你們你應該做了100次了他今天寫那篇文章怎麼寫他說不算自己人查自己人了他說因為湯顯明已經退休了我問你怎麼查呢因為其實不只是湯顯明湯顯明有問題幫湯顯明做事的本身廉署裡面那些人都有問題幫他買咖喱買魚蛋買牛雜排5個小時買餅 那些是全部有問題的還有一個很大問題為什麼不可以讓你查呢你知不知道為什麼因為其中今次審計處踢爆了那件事就有一餐飯24個人去吃每人430元分開兩條數來報不是很多人只是看這些東西如果我坐PAC但這個以前來說譬如港台已經是犯法的如果我坐PAC就死了聽說現在港台班很心涼你知不知道他已經死了你知不知道24個人 11個是埃及的人13個是客即是一陪一即是好像夜總會那樣全部找了女的廉政的可能是都不頂他怎麼知道全部高級的一定是高級高級都有女這個湯顯明只有女朋友就很大開但是11個同事去計算他自己一定的級數個個都起碼是 首長級高級調查員或者是沒有高級調查員全部都是處長那些湯顯明怎麼會給你去一大堂那怎麼查怎麼查難道你說自己有問題嗎一定是總調查主任起碼因為首席調查主任因為是助理處長你當然要找這些人去陪客你陪那13個人一定是很重要的人還不鬼要就是最高檢察長你明不明啊湯顯明如果這樣你埃記就已經不可以自己查自己所以今天還有國民委用社一篇文 說要埃及自己查自己沒得談的他的埃及就說理論上現在如果有這個延後利益可能已經涉及刑事所以變成這個廉署職責所以有人舉報一定要查的整件事就明報了出來的但是很出奇的大家都覺得第一明報是糧粉報明報就是建制報紙來的現在就取代了星島就成為憲報來的如果他作為 如果作為一個保皇的報紙以前曾蔭權時代是星島這個梁振英初做的時候東方也做了後來被劉夢熊搞了之後現在東方每天動了轉了態現在是德軍星島倒轉頭想上位現在就跟著明報後面大家在鬥但明報為何會有陰謀論出現呢 很多人覺得以明報的立場無端端去撩埃記很多人認為是梁振英主使的就是因為他要收復埃記 因為ICC由港英年代成立以來 一直都是獨立的真的很獨立的完全是向港督負責接著向特首負責你就算派那些專員進去他不能碰那些案件 你知不知道過去這麼多政務官仔有做專員是就一看不能動的現在梁振英要收拾這個埃記要去做東廠所以現在要動這幫人現在很嚴重你那十一個陪食的那幫人十一個人再加上你黏在他的馬房那幫人全部現在都是圍高權重他就借這個機會動你他就問你了你都知道你做過埃記這麼多年你進去赤柱很慘的 不過這樣說,我有一件我有辦法搞他 因為現在你牽涉到中聯辦,又牽涉到內地的高官,這是檢察長,很大件事。我找了周鵬,將《明報》和所有報紙就著ICAC當然再加上我們的資料,做了一個特輯,這個特輯要14分鐘,我們9點後才播,好嗎?我想問問你。 家事康改是甚麼東西來講你一定在你那個第一就是你那個政治經濟學收費的政治經濟學有沒有說這件事有啊現在給你講不是我收錢當然免費你重複說一次如果大家覺得好聽不是我說第一就是家事香港梁振英那本書中文已經是狗屁不通了因為你可以說是家在香港或者香港是我家 就沒有人說家事香港這些不知道是甚麼中文來的他想玩食指家事香港又家事又是家事我的家就是香港我的事就是香港的事他們中文差不懂字狗屁不通現在來說就是林鄭月娥拆鞋無厘頭就拿家事香港整了一個清潔運動這清潔運動還要勞動全部要下放所有高官 都要下去做一次洗地擦鞋基本上是擦鞋因為當年起鬧那條橋因為當年起鬧就要官員下區就抄橋總之抄橋你不要說誰你這就是屎橋起鬧已經很嚴重了你明白嗎不是為什麼呢你整件事 即是現在來說就好像很快就玩完了你已經是因為人再說沒有現在人家都不知道現在沒有在中央有很多害怕還要抄橋還要抄橋你明白嗎不是一定的你整件事出來的時候不夠台認突然間很無厘頭為什麼突然間爆了出來然後完全沒有前奏就是沒有標誌的你不知道什麼事現在來說就好像很快就賺錢差不多當年我學民分子他原來是為什麼因為大家看到港英當年的目的就是六七年暴動之後就打算從建香港建立一個新心但是他又不會說這些核心價值不會說很多廢話他是用行動第一針對年輕人太多多餘精力就不要去搞騷動 在北宮碼頭弄個舞會給你嘆嘆當時所有最出名的樂隊包括Sam虛、Teddy Robin、Joe Junior全部 你五元雞就可以去北宮碼頭跳餐舞每個星期都有我衰了我自己不跳得我都去了等於幾年前十年八年前的Wave Party 包括還有連港台現在我們吹噓的獅子山下精神 都是那時候出來的當時來說張文耀進去裏面當時講了整個部署就是通過改革批評建立香港人對香港的歸屬感所謂本土意識他不是東施效群沒有那樣整那樣所以今天信報老姜的專欄专教教教教的搞这个屎片的这是屎片专栏来的另外梁家杰也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讲这个家事康港的大家可以听听他们怎么讲今日信报老姜的民间心战室标题就是全城正能量日极假大空<笑> 家是香港一名的出处，原来就是特首过去几年文章结集系列的书名。家是香港是什么？没人能够讲得清楚。梁特首和林司长各有一套的说法，运动的性质内容无法聚焦和回应，最后的结果必然就是不了了之了。因为公众根本就不明白运动宣传推广的是什么，所以只能够冷待。不过政府计划在稍后就会推出正能量运动，它可能令到事态有新的发展。虽然正能量是什么也都是没人能够讲得清楚，所以政府必须将正能量清楚地定性定位，并且是付诸实行，证明正能量的存在和重要。那什么人配做正能量的代言人和模范呢？坦白讲，今日这一类人已经不容易找，找到的亦都不能够引起公众的共鸣。政府推出的香港精神大使本来就是如出一辙，但是大使的表现和影响如今仍未有任何的进展。如果再要同正能量争路，随时就会变成两头唔到岸。但是如果没有负能量的衬托，正能量其实是不容易说明和突出。今日的香港需要推广正能量，正正就是因为社会到处就充满着负能量。不论是正能量定是负能量，都必定有它的源头。将负能量的责任归咎在政客和传媒，绝对是无助解决问题。一个名为传承正能量日的伟大活动，内容原来就是那些参与活动的非政府机构和义工会在各区举行活动，派送一些爱心百福袋给2000多个有需要的家庭和探访。坦白讲，这2000多个家庭绝对不是正能量或者负能量的产生者，而所搞的活动亦都是司空见惯，在地区视作等闲，称之为传承正能量日，反而就变成假大空的另一个证明。而梁家杰在明报的副刊《法政随笔》入面亦都讲到同样的问题，标题就是我们这一家。梁家杰就说，近日政府推出这个家是香港的活动，美其名就是为香港注入正能量，加强社会凝聚力。但是看到当中400多个活动，原来都只不过是将社会各界本来的民康活动炒埋一碟，另加一班高官落区扫街赠庆。听说政府搞家是香港是有意模仿60年代末港英政府的香港节，但是香港节只是当年港英政府宏观计划中的小小配菜。在六七暴动之后，政府做了不少研究，希望找到社会动荡的症结。当时不管是民生或者是官民沟通的问题都极需要解决，于是在70到80年代初的麦理浩时代，政府大刀阔斧一口气推出10年建屋计划、9年免费教育、成立廉政公署、兴建交通网络、建立民政、开辟官民言路。当时的香港人对将来是有希望，下一代亦都不愁出路，自然就是香港为家了。今日又是怎呢？我们负担不起供楼房租，亦都担心洗脑教育、官民欠缺沟通，连我们的前特首、前政务司司长、前廉政专员都相继涉及贪污被查，香港不是走紧回头路吗？如果特区政府要学，就麻烦你学足全套，不要做一些没用的门面功夫，而是要实际解决香港深层次的矛盾。有什么比我们真普选，由我们一人一票选出的特首管治香港，让我们更有家的归属感呢？有什么比维持自由、人权、法治更让我们有家的安全感呢？如果想要娱乐大众，增发新电视牌之后的电视节目亦都一定会比林郑月娥扫街更加有趣啦。 不是，乔仔有没有看林郑月娥扫街？是不是扫街？ 他没有料到咯。即基本上讲真，如果你真的做 PR 的高手，你真的在香港 identify 几个公认即正面的人物，即其实很湿图地做已经可以了。就不是好像这班人个个都面望，没有一条友是有民望的嘛，是不是？ 面目可憎啊。 面目可憎的嘛，这样是。那你落去哪里会牵起这个即是人民的拥戴？ 正是，就是你看到那个咁嘅高永文，他叫有民望啦，高民望啦，你走去鸡栏度又不戴口罩又不宣传下那些防御的措施， 即是多餘,即是做show,做show都不懂做,這些狗流那些,好了,我們要聽新聞。 D100大声台,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点有张曼燕报道新闻。 对于昨天有内地团因为不满旅游巴迟到要求旅行社赔偿的事件， 旅游业议会总干事董耀宗认为有关旅霸的事件越来越多， 他不赞成旅行社为了解决事件而赔钱， 因为赔钱难有准则， 建议旅行社以其他方式补偿旅客。 董耀宗在本台节目说， 如果本港旅行社解决不了事件， 议会会作为中间人 协助旅行社向旅客解释， 假如仍然未能解决， 议会会要求内地旅游局处理。 他说如果内地旅客不满安排， 要求索偿， 应该返回内地之后向当地旅行社索偿。 彩云村社区中心对开有20个渠盖被偷去， 总值3000元， 警方暂时列作盗窃案处理。 美国联储局议息会 会议之后决定继续维持现有每月购买850亿美元资产的货币刺激措施， 以及接近0%的低利率。 联储局的声明又说目前美国经济缓慢增长， 就业市场显示改善迹象， 但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 联储局说会随时准备增加或减少买债规模， 令宽松货币政策维持在适当水平。 天气方面，受一股强烈东北季候风同一度雨带影响， 中国东南沿岸普遍天气较凉。 本港方面，今早天文台录得16.6度的低温， 是自1917年以来5月份的最低纪录。 同时，一度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 预测本港今日早上天气清凉， 多云有几阵雨， 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 吹清劲东风， 离岸吹强风。 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雨，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现在气温18度， 相对湿度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100大声台， 每日早上8点到凌晨12点， 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D100交通消息。 早晨，时间去到早上的9点02分， 这分钟继续有通行，同大家听外面最新交通情况。首先有一宗交通意外消息提醒大家，太子道东向旺角方向近宝光商业中心，慢线有宗交通意外，龙尾后面的彩虹村，另外跟进回你早前牙前围道向九龙塘方向近喇沙列道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上次交通的大致畅顺，至于港岛的冧树又怎样，薄扶林道向中环方向早前近深江盲人院 对开一段行车线，亦都搞定了，冧树清理好，现时上址全线解封了，繁忙时间早点解封了，麻烦各位。好了，港岛区外面告示打道过，现时龙尾演艺学院突然间长了，东区走廊落洪水加上落中环上面的城市花园，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和落湾仔，两边车都管道口继续实施近封，西区干诺道西天桥落回中环方向龙尾中山纪念公园那边。 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今次长返啲排返去女童军总会，渡船街天桥向返红磡仍然枕住喺油麻地停车场嗰边㗎。至于加士居道向返油麻地方向呢，上桥位继续铺满一阵车呀。 新界区的思瑞出返九龙，方向隔田村，另外大学山隧道出返九龙，排返去石门汇泉村㗎。加士香港个名梗係改得衰啦，係咪？加士香港你边个事先？是但个事定係多事个事啊？好啦，是但个事啊，唔怪之689班人事鬼蛋蛋咁有一日啦，係咪？如果多事嘅事呢，即係话香港嘅事唔关你大陆嘅事，唔关你就唔好喺度多多事事，指指点点啦，正所谓龙耳陈送殡啊，我哋唔听你之死 人嗲啊，我知道加士的事可能是豉油的事，即是为什么呢？麻烦各位打工仔，你们餐餐豉油捞饭，有排捱的，好了，好了，就驾车各位，大班哥。 怎样你是望一望我还是撩我呢？你知不知道这只鸭呢？是，只鸭仔，喂，很有趣啊，是的。 它周围去的嘛。但其实它不是周围去的。 为什么？ 它去到哪里就在哪里做的。 這隻鴨就是香港做的但不是說很多人以為是鴨就香港做的很多人以為是鴨就香港做然後環遊世界來到香港其實不是的他省錢就地取材不是香港做的很簡單做到的都挺複雜的因為現在其實還在搞到還在排搞因為現在在吹氣他吹鴨的比例又不要有皺紋試過在日本吹爆了爆鴨 北京電視有官那班戲吹帳那班我問你昨天去大陸佬發爛渣我回來了我不知道你去香港我永遠相信那些火都來了那些人賠多少錢每人加三千元那年數好像是三千元變了五百兼夾三天變了又酒店我們就不要用這些眼光去看因為周圍都是這些人 小兒科如果跟我的食神次哥比你記得麥當年次哥坐國泰去英國 因為overbook 你知道航空公司經常overbook通常不讓你上機通常會安排酒店給你甚至賠錢給你通常賠幾千元一千元美金幾百元美金在美國經常都有在美國如果坐飛機經常有個人走出來喊 誰不回答這班機有500,很多人搶賣去拿的我經常教他兒子如果你不是趕時間人家給錢你國泰都試過的有錢給的然後酒店給你住一晚酒店然後給500元美金你500元沒人要給我600元一千很文明的這種做法但當日的次哥不是發了爛渣有人給8萬後來還要升級坐 business class 所以不是一個人因為這是名人效應因為很多人認識他他有節目在無線分分鐘可能在節目減低才要500元還有金管局有個中層報紙說他高層其實中層的高層就是個個都要好像陳德林那樣那些賺幾百萬一年的 一定要做過AO的金管局的高層全部都是唯唯唯你益我我益你現在走爛走了現在走了去金管局但最好笑 你在政府做的時候D2、D3、200萬一年 你一去金管局做同一個人沒有變的又沒有去深造又不是懂多了東西沒肥沒瘦一變變三四百萬你看陳德林也是的少了東西其實根本都沒什麼做的那時做特首班主任兩百多萬三百萬埋單一年現在一千萬一年還加了薪金還不肯說 花紅加了人工就不敢說最離譜是我不告訴你我年報會出的暗近所以我告訴你都不是昨天那個伯跟你差不多哄回家我可憐他我英俊一點他已經學習次哥的發財爛渣那時候金管局有個中層遲了他的集人十分鐘前三集現在好像二十分鐘三集不上去打爭 另外你記得有個上YouTube又是香港人來的有個師奶典地記不記得所以我們不要這麼看所以說是女霸是有是黑人爭但是就現在利用黑香港人全部力量他本來很容易解決辭去了馬太平三個字一班船過澳門沒錯不會遲得去哪裡遲得去幾多天一班船過澳門 他趕著輸人家帶著幾十億輸的大哥他說有身份他不是農行他是農行他有一家銀行叫朱行人家30億他可能帶3億去賭大哥賭遲些大陸人鬥輸得多你知不知道為什麼他有3億你知不知道那個人為什麼輸30億誰有那個行長喂你知不知道大陸那些有錢人啊 去賭錢不是鬥贏得多是走出來告訴人我今天輸了多少個億不是說我贏多少你猜我的纖培中那麼差告訴人一天二千萬你大陸都走開了我今天才輸了十億我明天準備輸多二十億他都不知道那是什麼錢只懂得說一個億兩個億他都不知道是什麼實際多少個零都不懂得數他以為好像經常打那些什麼叫什麼

他不是,為什麼呢?我過年前上去見張五常 他是大陸人多錢到你不相信的,真的 大陸M2已經超過100萬億 有人貼了一個留言,姓黃的這位聽眾,我想捐5個,600元年費,共3000元的會籍,吸中小學生。黃先生,我們的游泳救會員,我想捐多3000元出來吸引多些小朋友,搭地鐵看到小學生不停,我們用手機讀讀讀,很浪費時間。不如用手機聽,D100增加他那個知識好過。D100,講真話,行公義,浩連敏。莊女士,你好。我們其實很支持的,我告訴你,我一年的人工我只是12萬。 到現在為止,我是用了6萬元支持,所以是很感動,真的我做得動我就會做的。D100屬於你,D100屬於我,D100屬於大家的。現在,你每日只需要付出港幣1個6毫4,就可以成為D100會員,實踐真正屬於大家的公共廣播理念,還聲於萬萬。作為一粒種子,希望吸引多些其他人支持,希望我自己做的先。快點入會啦,大家快點入會,快點入會啦,我們等你。 咦,黃先生,聽說你的小朋友快要考小學了,有沒有參加什麼課外活動感?蛤?沒有啊,關事的嗎?當然是關事啦。學習兩文三語,繪畫,音樂,朗誦,運動這些課外活動有助提升小朋友的修養、自信表達能力和耐力,也都是面試的成功關鍵。開心快活人父母教室,梁繼章,李麗蕊,若麗妙成長教室, Infinity Learning的課程總監Michelle,為你的小朋友做好小學面試準備, 打開小學面試秘笈,等家長陪同小朋友踏上成功面試的青雲路。留意今日中午12點開心快活人父母教室環節,是由妙成長教室 Infinity Learning特約贊助播出。 喂,是又喝,不是又喝,怎麼行啊?哎呦,我轉飲意大利酒很久了。不懂的,亂喝酒不如早休啊。碳舊世界的酒,先舊正宗的嘛,成4000年飲酒文化,源遠流長,又日新月異,想提高個人品味,性呢真是話這麼容易,學習啦。留意星期五,中午12點,開心快活人,二酒會有環節啦。由專家做明燈指路,飲意大利酒真是越飲越驕傲。開心快活人,二酒會有環節, 在哪裡來的?Jandy在尖沙咀。哪裡?知道嗎?最住了你。我學了警察人,你現在來的嘛。我懂得講的,大哥。你左右都分不到的,大哥,我來到就摸你到,來到就來,來到就來,來到就來到。救命啊,大哥,你的粉絲快點救命啊。救命啊,大哥。快點救命啊。我猜了,大哥,猜了,猜牌啊,快點救命啊。餵食麻辣show,劉南光,梁家權,星期一至五,下午3點到4點半,D100大聲台。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今年国庆日的烟花汇演将暂停一年。 在制度上他做完调查要将报告交给局方要交给我如果是有发觉是有澳门的同事是有违反公务员那个规则的话那我们会采取跟进行动。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兼汉、黎泽粉。 今朝咧，大家如果上呢个苹果网页咧，就睇唔到我哋嘅，啊，就应该有声嘅。主要因为苹果日报咧就直播呢、这个啊嗰只鸭仔啊，但问题又只鸭仔又未搞掂啊，咁所以咧就变咗就冇嘢睇。不过 Q 仔今日嚟到咧，嗱，始终要俾个场你嘅。嗱，你讲嗰个叫做政治经济学要收钱噶嘛？要收500蚊一年噶嘛？要听 而 家就而家八折啊嘛，而家400啊嘛， 咪因为已经过咗三个月啦嘛， 咪再减啲啦，系嗱咁听你讲嘢要俾钱，而家今日唔使钱啊嘛，咁你要讲下嘢啦，大佬益下我哋啲听众啦，你讲下啦，呢个梁振英其实佢做咗特首之后，香港未好过。嗱，我哋唔好讲香港人啦，香港人系天怒人怨，嗰啲唔使讲啦。其实而家今日啊，呢个信报余锦贤都话佢啊，都话呢、这个啊呢、这个党委书记啊，党委书记小明嘅都对佢不满嘅。啊，主要系奶粉啊，啊搞呢个印花税啊， 年 纪 搞到呢、这个。 喂，而家最大镬系10月1日连烟花都冇得放。嗱，我问下你啊，你俾个时间你讲下政治经济学呢、这个梁振英。嗱，老实讲，你做得几耐啊？你谂下真系。 咪而家我识啲人咧，争取紧时间。而家我觉得佢 即系只争朝夕， 只争唔系啊，即系佢而家净系做自己嘢啫嘛，根本其他咩都唔做啊。 佢俾人晒拉咗啦， 其他咩都唔做啊。同埋而家佢发现咗一条桥咧，你知唔知啊？嗱，有个定律咧，首先民调咧其实冇意义嘅，因为点解咧？有个办法咧，起身民调唔跌咧，或者民望高咧，其实就好易嘅。总之你唔出现就得噶啦，因为你所有高官咧得闲争啊嘛。总之你唔露面咧，少讲嘢咧，咁啊嚟一问条嗰阵一问开咧，根本就唔记得佢做咗啲咩衰嘢，咁啊自然就唔会俾低分啦。所以咪解释到最近点解几次嘅民调咧，你发觉呢个梁振英咧，好似仲升咗少少啫，不升反跌，升咗少少，虽然都仲系未唔合格，咪呢个就佢条桥咯。今日一开始佢摸通个门路啊，就唔做嘢啦。佢学咗曾权， 但佢唔做嘢大镬啊嘛！佢唔做嘢， 我觉得唔会等得耐 嘅。但系佢嗰班废柴，佢最惨有班废柴，班废柴唔点啊！嗱，你好似 Ronald Reagan 咁，系应该唔做嘢噶。 我知，如果你叻， 我做咗特首，我都唔做嘢噶。我只要揾到一个好嘅班底，咁我咪周游列国，真系做内交外交咯，系嘛？咁啊，问题就系佢唔做嘢，仲大镬啊嘛，唔系。一样咁大镬啊！即系佢做又仲大镬，唔做一样咁大镬。 咁系 佢下面班又系唔掂啊！你谂下 嗱，所以而家你搞到要行政，即系而家唔系净系管治嘅问题，行政嘅问题，譬如海事处都系行政嘅问题嚟噶嘛。即系啲正常嘅工作嚟讲，全部原来都唔使做嘢嘅，全部都即系船就唔使 check 系咪啊？系咁啲求其出咗牌。 我未试过咁衰噶。 系咪先咁衰？ 你话嗰啲轮船惨剧两单啦，啊，沉船啦。跌裂啦，啊，未试过咁衰嘅，仲有天气问题啦，好多问题嘅，即系你要谂下，而家佢做咗之后咧，冇一日香港系有安宁嘅，所以大家点解咁欢迎呢个鸭仔咧？唔系冇理由，系有理由。 系啊，就系、是、呢个心理，即系所以我话呢个肥佬丽叻啦，咪睇到，因为点解你太过灰暗啊？即系成个社会太过即系令人沮丧啊！突然间见翻啲哇鲜黄色，几开心系咪先啦？望到啊，即系其实成个月前啊。在呢个 Facebook 上面出现嗰阵时咧，已经好多引啲好多期待，已经觉得即系觉得开心啊！ 咪带唔带你个孙去睇下？ 喂，我琴日都叫佢睇，琴日我已经即系我仔即系借咗我即系去即系荃湾，我话你快啲去呢个海运啦，已经有预展啦，有啲小即系 size 细啲嘅嘅鸭仔，我叫佢带去睇下，实开心啊！细路仔见到大人都开心啦， 见到开心啦，起码细路仔啦，见到梁振英嘅衰样啊嘛！而家立法会好啊，宣布休会啊，点啊，正啊！哎，又系嗱，数人唔够人，而家立法会休会啊，咁又拖多日， 根本呢班立法院会 嗱， 听 日咧呢个咁嘅曾玉成咧就叫晒呢班咁嘅所有立法会议员咧闭门会议， 第一就不明白為何閉門會議，為何不可以公開。我們試過的，那時候我們星島，我做了一屆，我們星島范徐麗泰覺得他不公道，經常黑一場毛，公開講的，為何閉門呢？我懷疑閉門不要緊，閉門都要，立法會員最好一定出來講的，你看看誰出賣這個拉布。 大家記住,票債票償。現在據報就是一審剪報,用兩個方法,第一就將這麼多項集合當一項討論,第一就是撤限。即是說你沒得拉布,即是不拉布,第二就是看到曾鈺成那種真靈面目,他不讓他長毛說話,你起碼你說了,你讓他說了,你說話又重複,梁國雄議員。 可不可以回正題呢?你不可以說我不讓你說,因為我知道你來的題 湯家驊那些做什麼鬼,還有一個郭榮克,我又不知道他做什麼鬼,你不是說議事程序,你可以說拉布,不要緊。 大家就爭辯一輪,那些保皇黨就很厲害,你一提一動議,第一他就罵你,不用說了,尤其是現在今屆就很多奇奇怪怪,他很簡單,他們很厲害,立投票,他不夠人在,他不夠人,現在最民主派的人傻,打中點人,那些黃碧雲沒人罵,你不參加拉布,這些消極參加,有不夠人? 我們怎樣想付錢你,怎樣付,跟我們有問題一樣,想付錢你都收,你不會收啊,網站,那已經搞了,人家不懂上,那時候我跟你弄了個Mr.Q,你又不要 太麻煩,又要再宣傳,不用的,我們大把人才在這裡,你弄就可以了,立刻去了Mr.Q,所以Q仔有時候不聽話,我幾好人,弄個MRQ.HK給他,他不要,他弄個Political Economic Policy,怎麼辦? PCOL,ICY,ECOL,還要是大和還要證明是hyphen,你又叫人趕客,說完了,如果我教你,你支持DFAT,不是我教人,你扭了,你Google,就不要說什麼W,W那些O的啦,你Google打黎則訓,我明白,那你就自然會打了一輪東西出來,其中包括一個就是政治經濟學的,那你在政治經濟學裡這樣下進去,再填一些東西給錢就行了,不簡單,幫你做生意,大哥,你幫你做sales 很多人弄个AMR,叫我开始收费,你迟些收购嘛,我就得了。不用收购,我都说摆你上来,帮你收钱,有什么所谓,我们最好,我们是一个平台,我们什么人都欢迎,好像捞同友善,有什么问题,我又不是吸血鬼,又不会收你钱,你说我黎小田,什么大佬。不过说回那些垃圾会议员,周鹏啊。 查哪个没有出席的如果民主派没有出席的那些我就给个like去应该赞他民主派有出席的那些就骂他你出来做什么虽然不够人你都不应该出的建制派没有出席的那些就骂他你收人工不做事很贱的那些人那个议计在哪里我想知道你收这么多钱你被人投了一次做立法会议员一年成千万样你一个垃圾会议员 這是我們的血汗錢共產黨也很慘的刮了民脂民膏給維穩費你你都不開如果我是老闆等有人不上班你慘不慘他所以我就說大斌你不慘人沒有出席有個停工沒有出席那些民主派讚他有出席那些民主派罵他除了拉布那幾個 沒有出席那些保皇黨就解僱他就這麼簡單大哥這些人叫武義氣說實話如果你現在叫我說了七十個立法會議員的名字我都想不到那次說那些列庭突然走了一個出來不知道搖什麼鬼那些是立法會議員來的嗎不是你來的等於選美一樣沒有人看的還有那些歌唱比賽都沒有人聽 現在什麼都貶值了香港的人都不可以依賴太多面目模糊沒有人認得反而最壞的人一定認得那個叫張志剛是認得林奮強是認得最近張志剛好像都少了露面收起來他其實他們找笨為什麼本來那些爛頭卒應該是張志剛做的結果現在就又外判了給陳靜心、陳廣民、高達斌他們搞外判中間剝削 我想陳靜心也是五嚿水的最多不止的陳靜心還要派四個大隻佬保護他有保鏢的還要教他說話那你有中間有些雞頭批發出來要關抽傭雞頭馬夫拖馬出來馬夫你叫大哥馬夫鴨頭也有很多隻鴨頭就好現在很多人看鴨 <笑>馬夫四個馬夫帶陳靜心出場不是江湖規矩是甚麼所以陳靜心那些負責就是趕你如果要受了腳就收貴一點不同的現在香港妖孽當道立法會議員面目模糊你還有那班局長有些人不知道你現在那班黃錦星有什麼人會認得他的 沒有人認得他現在下去人只懂得什麼你說他黃錦星不就是一個很好笑本來以前民望都頗高的陸公衛好像做了副局長從來未出過一次來這是垃圾來的未出過一次來的他都不好意思出來他支持近乎勇他進去是甩水的你想想他有這麼多客人第一單做了中電單又不就做了他要進去幫客人做事第一單就是東電過骨 他要進去幫客人做事收人錢財收人招災他進去一份人工分分鐘在外面有一份人工當然他當然不承認但你不做官的時候我補回數就可以了為什麼左派這麼喜歡說人家勾結外國勢力又沒有左部針對陸公衛 是勾結外國勢力梁振英出了很多力本來打算給他做局長過不了關就是因為勾結外國勢力 他又不是勾結外國勢力的你說他勾結美金而已不是他那個我知道有些人勾結美金的他那個基金那些研究是外面來的勾結美金肯定我從來不低估我們偉大祖國的國安局的一定查得很清楚 他就沒有勾結外國勢力沒有勾結CIA不過勾結美金而已沒有勾結美金就所有我們內地的高官都勾結美金的啦有哪個高官不勾結美金的你勾結外國勢力第二天你記住現在我們電話旁邊就有梁家傑好啊好啊有梁家傑問一下他究竟他有沒有出席劉會喂早上梁家傑 我現在是立法會裏的大班點我剛才那麼粗略數我想是可能六至八個左右我想秘書會清楚一點我不知道大部份是建制派的議員大部份建制派是不在我見到就是這樣我見到應該是這樣他們又不是齊了不過他們的人數足夠我們你是在這裡我們在這裡三個在這裡公民黨你在這裡就是破壞流會你下班出去了不用出去流會了好了多謝梁家傑梁家傑很富氣你問我做什麼你問秘書吧 我想問他們坐在那裡做什麼不是就算泛民全部不來他都夠人的但他應該未齊全就派他那不夠他就不齊了所以就抵死他們好像編了一間但自由黨說我不跟你輪我不跟你玩所以就罵你知不知道就是因為這樣硬不開門就動他了好東西今天我們要讚田北俊夠膽還拖我們要聽交通阿哥 D100大聲台重新出發 D100還聲於民 D100交通消息 時間來到早上的9點32分 這分鐘繼續有通話跟大家聽聽外面最新交通情況首先一個壞車報告提返大家港島區維園道向北角方向近這個景觀區落步對開慢線有部壞車跪在哪邊現時高士打到過去車龍非常長排回到哪裡排回到這個江樂道中近大會堂那邊希望盡快搞定塞緊車各位麻煩忍讓多一會港島東區走廊落洪水加上洛中環就城市花園 香港仔隧道過海落灣仔兩邊依然車多管道口暫時未間封西區方面江樂道西天橋落中環方向不用說受到意外影響現時仍然斟住在中山紀念公園西上向中環出口位都比較車多 九龍區公主道過海龍尾愛民村另外加士居道過就是女童軍總會到船街天橋向紅磡龍尾就果欄住加士居道向油麻地就去到上橋位新界區兩條隧道獅隧和大佬山隧道出九龍方向收費廣場車多昨天有一宗新聞大家要留意就是旺角奶路神街不是吧又出現強水彈狂徒有兩名女子途經上址受傷警方初步調查過懷疑 有人將通渠水倒到坑渠結果坑渠太殘舊喉管頂不住穿鬼了射了到街就弄到兩名少女很慘大髀受傷腳手真的要大家提一提大家特別是住舊樓那些用那些強水、通渠水、什麼渠、什麼靈等不是每個喉都搞得定的特別是以前那些舉樓那些渠的標準未達到要求當時的要求 很低的很鬼薄的一拿就穿的了有什麼事怎樣麻煩各位真的找些專家找那些持牌的水喉像或者什麼搭個棚出面弄自己亂來又危險又弄傷人絕對不行 大阪哥怎样呢我做个天气 又乱入面 又聊鬼攞命 你以前的后面告诉你听标准低一点 喂我不知道真以前那些全部都了薄一点 你是蚀了不是啦以前的东西真是家用 是不是以前英国 BS Standard 嘛是不是 是啊大佬我不要乱入是旧了 我持牌的我持牌 了你持什么牌 我持气体牌照的我不是说笑真的 什么 这个气体燃料牌照一至八级 燃料牌照 我可以整呢个煤气管啦同埋呢个水喉管㗎 咁人哋你会唔会倒啲强水落去啲燃气要求 哇梗係唔会啦大佬唔係 咁 水 你唔識囉 我咁叫唔識千祈唔好做啲我听到唔好听啦真係搞出人命啦咁现时温度18度相对湿度呢76%咁空气污染指数呢一般监察站啊30至65%咁属于中等至偏高路边监察站呢就65至90%属于偏高㗎係啦望出出面都见到啦我天气蒙蒙唔系咁好天气㗎咁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啦早上天气清凉㗎多云有几阵雨啊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清劲嘅东风啦咁离岸啊吹强风嘅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间中有雨提翻大家出门口真系着翻件风褛啦出边啊冻咗好多噶好啦好啦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 一百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 还声于民 D100 属于你 D100 属于我 D100 属于大家的 D100 属于大家的 以创造民间最感言最自由最开放的平台为目标 D100 讲真话行公义 好怜悯 现在你每日只需要付出港币1.64就可以成为 D100 会员实践真正属于大家的公共广播理念还声于民 快点入会啦 快点入会啦 D100 年度会籍会费为港币600元 由登记月份起12个月之内有效 D100 五年会籍 会费为港币3000元凡于2013年申请五年会籍会籍有效期由原来的五年延长去到2018年12月31号越早加入优惠期越长 D100 永久会籍 会费为港币100元会员可享五年免费收听 D100 节目重温 D100 讲真话 行公义好怜悯 申请成为会员方法非常简单可以登入 D100 网站 D100.net 按网上申请加入会员输入个人资料之后选择会员级别或者上 D100.net 下载会员申请表格填写之后连同入数收据副本传真到22970121不上网的朋友可以打18311000听取指示输入你的香港地区传真号码以传真方式接收 D100 会员申请表格填写完入数之后可以将表格连同入数收据副本传真到22970121或者邮寄到数码港三座 B 区七楼701室 D100 收 又可以将申请表格和入数收据副本直接交到 深水埗电话23611122鲗鱼涌电话26823600 Ideal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 如果你决定加入我们支持我们快点入会啦 大家快点入会 快点入会啦 我们等你 D100 个人防疫小贴士大家要注意均衡饮食多做运动有足够休息减轻压力和避免吸烟以增强身体的抵抗力 D100 提提你做好个人防疫保卫家人朋友香港社会更积极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今年国庆日的烟花汇演将暂停一年 海事处是不可能是所谓自把自为的在个制度上他做完调查要将报告交给局方要交给我 如果是有发觉是有部门有同事是有违反公务员那个规则的话呢那我们会采取跟进的行动的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 持鄭兼翰、黎則品。 喂，今晚阿 Sir 請食飯啦， 隨便坐。 飲啲咩酒呢？ 今晚阿 Sir 請食飯，邊位請？就是前廉政公署专员汤显明咯，有这样的老细啊，都不知道是好定不好了。审计署的报告披露，廉政公署在2011年有两单的饭局分开单报销，引起全香港人的关注。之后明报就收到线人报料，越爆越多东西，当中就包括2010年招呼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以及四川省常务副省长魏云等人。经过上个礼拜一连串的爆料，在这里就跟大家总结一下。明报在报章就说，接获市民的报料，指廉政公署在2010年的11月初和12月初两次在君悦酒店宴客，包括有汤显明在内，地点就是六楼包房，可以看尽维港的景色。宾客都是内地官员的代表团，每次大概总数20到30人等。当中11月初的宴会花费超过40,000元，人均消费大概1,100元，已经是超过廉政公署常规晚饭的上限，人均450元。而在12月初另一次宴会花费成3.6万元，人均是1,200元，亦都是超支。廉署的发言人就拒绝透露汤显明两次在君悦宴请的客人身份，只是说他们是内地检查机构和相关机构的高层。不过在翻查资料，在差不多的时间，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就率团访问廉署，之后就出席了廉署在君悦举行的宴会。而当时的四川省常务副省长魏宏等官员就同年的12月又率团来到香港，说要答谢香港协助四川地震之后的重建，及后也都出席了汤显明的宴会。而上述两次的宴会分别就摆放了20多支中外名酒款客，包括有茅台和 XO， 而这一批名酒并不是酒店提供，而是廉署自备。 何姓世界没那么完美，好像贪污贿赂一出现就会自动消失，要靠你主动举报贪污，香港才会更廉洁更公平。打击贪污由你开始。 之后又再爆汤显明在任内动用公帑宴请中联办的官员超过20次，而汤显明主要要会见的中联办官员就是中联办副主任黄兰发和警务联络部部长谢小青。而在这一连串用公帑搞的饭局，不单只有几名中联办的官员到场，连汤显明的女友陈咏梅亦都同几个朋友一起出席，反而就冇廉署嘅人陪同。 很多香港的人都觉得有问题， 正常， 为什么很正常？你们两个是对口单位，为什么正常？主任， 事件发生之后，廉政专员白允禄亦都出嚟解话： 中联办底下咧系有一个监察室嘅，三地有啲嘅训练啊，或者有一啲嘅防贪工作嘅交流啊，教育工作交流咧，咁咧就会同监察部咧系有少少。工作上面的来往，我上任9个多就是10个月呢，我未跟中联办吃过饭，没送过礼物。公务的宴请呢就一定是公务上有关的人士参加的，无论是公署里面的同事又好，或者我们经常请的人客又好，都是跟这个公务有关的，酒水啊，或者是甜品啊，或者是其他的开支呢，全部呢都要计落那餐饭里面，同埋咧就是以唔超过政府规定嘅上限咧嚟到作为一个嘅准则嘅。 除咗请食饭之外，汤显明亦都几阔佬噶。廉政公署就曾经三次回复立法会议员，表示前专员汤显明喺任内就用公帑送礼，总值就22万。汤显明喺任内由2007年到2012年。用数以万元买饼，究竟买咗啲乜嘢呢？大家听实啦，当中包括有中式饼、果仁朱古力曲奇饼、月饼，甚至系燕窝饮品。 而送礼的对象就包括中联办官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深圳市纪委、中联办以及特派员公署代表，亦都有专员去访问北京、南京、苏州，亦都在深圳参加三地专题研讨会，去到云南访问、四川访问，参与管治协作与诚信管理会议等等，送礼价值接近50,000元，平均每个月出动一次。而廉署亦都在回复查询的时候表示食品不是礼物，廉署就未有交代那几十万元还未曝光的送礼开支详情。这一笔数我们就留待立法会的政府账目委员会慢慢查了。不过汤显明这一件事件究竟是由政府查定是交给独立的委员会去搞呢？自由党的田北俊就有不同的看法。 如果用到我们特权权力法去调查呢，可能有很多议员亦都会觉得是变得太过政治化，而因为廉政公署都是纪律部队，这个是不是一个最好的处理方法呢？所以自由党就觉得在账目委员会或者一下去到立法会用 PNP 的权力去调查呢，可能用政府用那个法官主持一个公平公正的独立调查委员会去查个水落石出呢，是最好的方案。 至于讲到汤专员的个人喜好和私生活，相信大家就较为好奇，大家听实了。除了刚才讲到他的饭局会找他的女友一起出席之外，原来汤显明就是一个爱酒之人。 茅台全新白酒完美登场， 根据记录显示，他就用公帑买了不少的靓酒，由08年到10年的年底分别就买了茅台、XO、红酒、白酒，加加埋埋的总值就超过30,000元。但是大家就会疑惑啦，哇，茅台好难买到坚嘢㗎喎。大家放心啦，汤显明呢就曾经担任香港国酒茅台之友协会的顾问，这个会就成立了12年，成员好多都是政商界知名人士。当年在2001年6月成立，举行就职典礼，出席的宾客有成过千人，当中包括特区政府的官员、中联办领导、中央统战部成员、社团的首长、海外友好代表和社会各界的知名人士。而资料显示，特首梁振英在2009年亦都是这个香港国酒茅台之友协会的顾问，当中亦都有包括中联办副主任李刚和前中联办主任彭清华等等。大家就可能问啦，咁多靓酒汤显明专员会摆喺边呢？作为一个好酒之人，酒梗係要摆喺身边㗎啦。所以江湖传闻就话，汤显明喺做专员嘅时候，佢嘅办公室入面嘅档案柜就係做咗储酒柜，存放大量靓酒。而喺各个纪律部队当中，亦都有传闻话汤显明成日喺办公室饮到断晒片。都系嘅，茅台嘅酒精有成50几度，唔断片就奇啦。而更加有传闻话，喺一啲官式活动当中，汤显明都系饮住酒咁样出席，醉倒当场，要由随行嘅人员搀扶离开添。喺呢度，我突然间醒起喺2009年日本嘅财相中村超开住记者会云下云下，同样都系断晒片咁样出席官式场合。而汤专员唔知系咪因为饮得酒多，江湖传闻佢又要成日瞓晏觉，亦都喺办公室煲中药。阿汤专员除咗识饮之外，其实佢都几识食噶。又有追查报道话，这个廉署土皇帝特别中意食牛肉干同埋牛杂。哇，牛杂呢啲内脏嘢食得多冇益噶。咁阿汤专员究竟要食几多牛杂？根据报道，位于北角新光戏院旁的一间牛杂档，老板就话阿汤专员系佢哋铺头嘅大豪客，曾经试过一次买几百蚊牛杂，成几十碗。我老板就话啦，一下子要咁多牛杂，我都担心唔够牛杂俾佢噶。除咗牛杂之外，阿专员亦都中意中环容记嘅烧鹅、鲤鱼门嘅牛肉干。 铜锣湾的南乳花生，还有沙田的鸡粥，更加会找人去到元朗石岗买咖喱食品。汤专员就真是识饮识食啦，饮得酒梗系要买啲助酒之物啦，当中梗系要有牛肉干同埋南乳花生。但系汤专员去头先所讲嘅食店系咪真系咁好食呢？咁当然梗系要请教一下我哋喂食麻甩酥嘅主持梁家权啦。 呢个汤显明仲话食匀全香港九龙新界。去吃烧鹅去中环容记，你估十年前咩？吃烧鹅入去深井啦，牛杂佢拣十三座牛杂，而家都中央工厂处理 ，OK 啦。如果你俾我，我会去西湾河泰安楼咯，又或者撩楞啲过澳门食，好过十三座。好啦，鲤鱼门莲香圆饼加食牛肉干。咁撩楞，经过啲咁窄嘅街走咗有鲤鱼门嗰度，去到巴闭啦吓，你不如得闲走去巨记一样得噶咋？巨记而家做得好仔细啊！好啦，南乳花生呢、这个老一派嘅人啦吓、啊，以前人哋南乳花生咧就送几两烧酒嘅，诶唔系，汤显明饮酒饮到出名，咁南乳花生匹配茅台。过太咗，你有本事鱼子酱啊笨系嘛？沙田强记鸡粥，普通咗咯，都系讲紧十几年前。诶，佢系老一派嘅人嚟啊，唔识得新进嘅鸡粥可以喺外边佢附记啊，附记唔错啊，旺角啊，元朗石岗咖喱屋咖喱食品，哇，一订订六十份咖喱餐啊，我睇怕。如果入去赤柱坐，嗰啲南亚裔嘅肉卒整嘅咖喱餐都唔错噶。啊，老实讲，啲人叫做小食专家，呢度就专家啦。听喂食麻甩酥啦，听我梁家权讲就系专家啦。不过我唔会帮你做咯。 嗱，嚟紧立法会嘅政府账目委员会就会开会倾佢呢一单嘢。唔排除亦都会传召汤显明去到立法会交代，相信到时可能会打破立法会会议嘅收视纪录啦。而最新一期嘅一周刊封面标题就系、是、梁振英大反扑，借贪汤郁廉记，相信呢个亦都系大家担心嘅事情啦。内文就讲到，由梁粉嘅孙德基领导嘅审计署历史性咁样向廉政公署开刀。呢一场嘅廉政风暴背后，牵涉到现届政府最高层一手策划嘅大反扑行动。有人就想借汤显明嘅丑闻，将廉署入面不利自己嘅势力清除，并且系趁机插手掌握调查大权嘅执行处。与此同时，廉署嘅内部斗争亦都升级，唔排除系有人刻意放出阿汤显明嘅黑材料以打击异己。无论是特区政府的新旧势力之争，定是廉署内部两派的恶斗，梁振英政府背后不断地煽风点火，政界中人已经开始有人反问，汤显明被整肃，廉署内部混乱，边个是最大的得益者呢？而李柱铭同时亦都在这一期的一周刊撰文，他就提到好多年之前就讲过，如果我哋冇办法将香港嘅法治输入内地嘅话，内地就会将贪污输入香港。不幸嘅系，李柱铭担心嘅已经变成事实。为今之计就系公众一齐要齐声反对，中联办同廉署以及其他政府部门保持任何嘅工作关系。至于明知贪污会亡党亡国嘅领导人，亦都应该喝止中联办立刻重回一国两制的正常轨道，否则对特区政府对国家都是万害而无一利。 乔仔，九点五十三分啊！今日仲有很多好嘢噶，今日咧其实琴日开始咗噶啦，好似前日定琴日咧，最低工资去到30元，但系有啲无良雇主啊，嗰啲酒楼咧就将个加一咧加到加十二、十三、十五都有啊！ 喂，你讲开呢样嘢咧，而家出去饮食咧，真系小心啲啊！ 唔好帮衬啊！ 唔系好多蛊惑嘢，知唔知？而家埋单咧，即系如果你唔睇单咧， 咁我死紧啦！我 仲要 睇噶， 因为点解咧？你笨啊！因为已经发觉咧，我试过几次都系，佢喺你面前样个样咧，就噏个数俾你听咧。你通常嚟讲咧， 如果你人多呢你好容易即係 我啲朋友我點解成日覺得飲茶好貴 嘅係啊你小心啲所以 但我唔係呢樣就呃啦但係問題佢而家擺明將個價一加 到 10-30喂唔得㗎唔好幫襯佢一於呢作為消費者老實講喂你唔好將呢樣嘢轉嫁俾嗰啲消費者老實講而家就喺酒樓做緊洗碗啊，嗰啲點止俾緊28蚊啊？你一早已經俾緊超過30蚊噶嘛？ 我琴日先聽阿邊個做替工 咁講啦。咁咪乘機啫嘛，而家 茶餐廳佢話呢個翠華係咪翠華好似係？即係你通常嚟講套餐咧，熱飲啊唔使加錢噶嘛，凍飲先加錢啊嘛，熱飲都要加錢喎，熱飲加1蚊，咁啊即係變相加價啦。 琴日勞工勞動節啦嚇，琴日勞動節咧就呢、這個啊，我哋揾到陳偉業啊喺電話旁邊嘅。喂，陈伟业， 诶，两位好， 系 hello， 啊，你今日就第一，你唔好讲粗口闹我，第二咧就问你，即系刘会系边个？ 你唔好喺度，即系咁快上， 话都而家闹啊！你食鸡大佬咧，立法会公开讲粗口闹我，又话我呃你阿婆钱，我都未同你算账，一样话一样。 诶，第一， 喂，今日边个点名噶？ 唔好讲个粗口闹你，你又唔好 闹。我听网台噶，你唔好讲嘅，再讲我而家攞翻出嚟播你啊！ 你笑到冇算过账，你讲而家 粗口啊，大佬。 就话边个点名嘅啫话， 我点名咯？ 咪恭喜你啊！嗱，我你记得我以前喺度嗰时，我最中意点名噶啦。 你啊离晒谱啊！你连嗰个动议话，即系由呢个 一分钟、三分钟、一分钟，我都反对嘅。 你都反对嘅啊！得你一个反对，你仲劲过我哋。 我哋做立法会员嘅勤力噶嘛。 反对啊！要反对为荣。 有几多民主派喺度咧？嗱，我有个立场噶，阿陈伟业啊， 系知道。 第一。 唔出席好嘢， 唔出席嗰啲民主派议员，除咗嗰四个拉布嘅咧，就全部俾黑猪佢。 喂，唔系咁，我有出席喎，我坐。 唔系你出席，你拉布除咗你嘅，你要出席拉布，你唔可以唔喺度。 拉布你出席啦， 我坐咗喺度啊。 如果唔喺度嗰啲咧，就俾个拉佢。 喂，你要睇个理由系乜？ 喂，唔使理啊，你嗰啲系间接支持拉布。 系啦系啦，总之佢唔出席得噶啦。 但系如果唔出席嗰啲保皇党咧，就全部衰人嚟嘅，收咗钱就唔帮老细做嘢。咁其实今日有啲咩人冇出席咧？ 今日梁君彦好似唔喺度啦，呢、這个 最 好啦，主席啦。啊，咁另外陈婉娴又唔见啦，咁、啊、所以王国兴闹得咁劲，又话嗰啲咩议员缺席，即系浪费公帑。喂，佢自己工联会啊，最出名啊，即系最多嘢讲，最中意扮嘢嗰啲咧，就即系冇到。咁所以工聯會應該否覆啊自己真係。 我係遮嚟㗎 佢唔夠諗鬧啊真行㗎真係。 啊真 係。而家好啊咁而家幾時復會啊 我啱啱收到秘書處嘅電話原本8號至復會嘅。家下主席突然間就話要提早即係可能隨時星期一就要開會。 唔得㗎可以反對㗎。 我、哦、唔知道有冇得反对喎、啊、定会。 根据议事。 喂听日去开个闭门会议你哋去唔去 㗎听日去听日睇下咩讲㗎嘛。 喂你去完之后直打电话嚟啊听日我放假你打俾啊我唔系放假我休息做节目。 喂因为今报道话你准备啊呢个。 你又学埋啲议员㗎嘛。 咩大舅今日报道话真个成准备好似出条 展报。唔系啊你睇下入边闭门会议入边啲泛民主派做衰人你一定要督爆佢㗎。 哇都估到他们都讲明不支持拉布的啦。不是的所以我觉得这次会剪布剪得很粗暴的还粗暴的。 不是那天你们不在这里他都很粗暴啊他不准啊长毛讲嘢。 离晒谱的。不是曾玉成都合理一点梁君彦是直成离晒谱的。即是我觉得他直成完全没有资格坐那个位置。哇那些演绎能力渣到呢你都不相信的真的。 你知不知道其中一个理由不做立法会议员是什么 太过啲质素太过恶劣。 唔系啊，我就唔肯同啲人鞠躬嘅喂。 我唔鞠噶。 你冇鞠啊？ 我唔鞠噶，我见到佢哋唔鞠噶，点解要鞠啊？ 唉，真系 真系。 恭喜你啊！咁咪唞下啦 吓。唉，好多嘢做啊，大佬。 因为可能有排唞噶，下次可能要 嘢做啊。 可能你要 唔系而家已经好报道咗啊？呢个曾玉成准备系话，即系要设限啊嘛。 喂，你哋帮我哋多啲讲咧，我哋拉布系要攞翻每人回水10,000嘅，好多人都唔知道我哋咩。 我唔知几恨你攞到10,000， 我都想分10,000。 大家都分10,000啊嘛，大佬真系。 继续努力啦，大牛，最好唔好讲咁多粗口，又唔好闹我得噶啦。你闹我冇乜着数。 应该闹时就个个都要闹。 你唔应该闹啊，你要快啲道歉添啊！你话我呃你婆仔钱，你婆仔对付你而家系。好啦 ，OK， 好，拜拜，大家帮手攞10,000。 系。 过主啦。大佬呢啲咁嘅人粗口难切。啊，不过即系啊，佢一样话一样，即系拉布就梗系啱噶啦。今日好开心，因为剪布又好开心，又有 Q 仔喺度。啊，因为 Q 仔咧就啊唔肯入嚟堆填区嘅，又系好鬼多人唔中意入嚟呢度，我唔知点解。 喂，好远啊！真系 好危险噶，揸车小心啊！你小心架玻璃啊！你唔好行近。仲有啊，路中心突然间有个大石架，你小心啊！ 呢个设计好差嘅，又容易中招。 走噶啦，我哋七月走噶啦，系。咁啊，多谢 Q 仔今日嚟睇工啦，以后仲有机会见到佢嘅。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听日咧风波啲茶杯咧就 即系你又唞唞啦。 我唔系我翻工噶，就叫做林毓华同郑家富主持。啊，咁啊，大家继续收听啦。有样嘢好高兴咧，琴日新加坡劳动节咧有5000人 上街， 大会话可能7000人添，抗议示威，所以新加坡而家开放噶。你香港就走去学新加坡， 改变啦，系啊，呢个已经戆居同学新加坡，新加坡都要变啦。 听日风波啲茶杯，再同各啲听众见面，就风波啲茶杯唔系我啊。 好啦，拜拜。